的惊奇像是给我 发出光辉，去抚慰，去接近。

情迷乱美丽，想起过去，想起自己，风不停，发丝理不清伤我的心。女人的世界该有人安慰，倾听所有快乐和伤悲，让我随着爱而飞，让我为了爱沉醉，我无法再阻挡寂寞的滋味，我好想在温暖中安息，让我随着爱而飞，让我为了爱沉醉，就算流泪，就算心碎，我也不会后悔，不会后悔。 曾经爱过谁，慢慢

的港原来好比往日那样，再奉上真心的关心，除了灰暗，应知我灵魂及我心，一世独你没法天真，虽知有无穷顿痛苦，真爱是永没有遗憾，我是无权留下你，你也没法帮我，阻止我长眠，让我心跟你共行。Goodbye my loved one， 多干一杯香槟，准我望真你，才求向别人，愿你的他能将真爱尽送赠，以后你验证到开心，我便放心。若有一天你忧郁不欢伤心，请告知我，无国野旧人，让我即赶来，好比往日那样，再奉上真心的关心，除掉灰暗，应知我灵魂及我心，一切都你没法战争，虽知有无穷尽痛苦，真爱是永没有遗憾，我是无权留下你，你也没法帮我，所以我常言让我心跟你共行，应知我灵魂及我心，一切独你没法变更，虽知有无穷尽痛苦，真爱是永没有遗憾，我是无权留下你，你也没法帮我，所以我常言我心跟你共行，跟你共行。 是要让人掏空灵魂，伤心依旧纠缠。

和赵永华最浪漫的事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旧单车老情歌。 是非恩怨随风拂，烛一笑。